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13集。警觉。 朕这几日缠绵病榻，想的就是这些事情。朕想封萧迟也为定都侯，阁老意下如何？ 不可，皇上，非军功不得封爵。萧迟爷此次虽然有功，但远远不到能够封爵的地步。祁东边郡陆氏战功累累，如今也仅仅给老将陆平燕封了个边纱伯。萧迟爷一没有定疆，二没有驱敌，唐突封侯，只怕难以服众。 他本就在南陵猎场是护驾有功，此次又临危不惧，疫病没有蔓延起来是好事。此事关乎去都安稳，难道还不算功绩吗？边纱伯陆平燕屡次撕掉边郡守备军，他没有进爵只是功过相抵而已。 李建恒说着红了眼，掩面哽咽。 莫非朕的性命也不值一提吗？封他为侯，意在褒奖，又没有扩增进爵人数，也没有开设私权，不过是个虚名罢了，这也不成吗？ 魏怀古原本要弹劾萧迟爷撕掉药材的事情，但如今看着风向不成，便改口说：“ 皇上所想也是情理，萧迟爷当机立断，临危不惧，是该褒奖。但阁老所言不差，依臣之见，不如先封萧迟爷为定都伯，以示尊荣。” 海良一寸步不让：“ 不成，断然没有这样的道理。皇上，今日若封了萧迟爷，他日寒的便是边陲老将的心。非军功不能封爵，乃是朝中定理。 那便先封了陆平燕，敬他为侯，再封萧迟爷为伯。这样一来，阁老还不同意吗？” 他说封就封，犹如儿戏。海亮一咳嗽剧烈，想要再说什么，却被潘祥杰抢先。潘祥杰慌不迭地说：“ 臣以为是好事，此乃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封，是殊荣。阁老，凡事不可墨守成规，如今他确实有功，破例一回又能如何？” 孔丘见世家异口同声地撺掇李建恒，不禁拜下去：“ 臣以为阁老说得不错，皇上，陆平燕为边郡防守鞠躬尽瘁，即便要封也不该这样草率。”“ 草率？朕再三询问诸位的意见，你还要说朕草率？” 李建恒甩袖起身，指着孔丘说：“ 朕见你在朝堂之上皆以阁老为命是从，君臣到底谁是你的君？你是谁的臣啊？” 诸臣皆跪，齐声说：“ 皇上息怒。” 孔丘立刻说：“ 皇上乃臣之君父，臣以皇上为命是从，但是越制封爵确实不妥， 朕就是要封他。” 李建恒哭哭啼啼地说：“ 朕前后遭逢劫难，都是侧安相助，放他化险为夷，封他个爵你们也要推推阻阻。这朝中事情都由阁老说了算，那这皇位不如让阁老来做。” 这话是要诛了海良仪。海良仪跪身不稳，眼唇俱渴，他不见外观，不设私宴，日夜操劳，为的就是不结朋党。他这样悉心教引李建恒，怕的就是有人戳脊梁骨。他是股肱之臣，不是资虽权臣。李建恒见海良仪咳得佝偻，也不敢再闹，叫人来扶，嘴里仍然说着：“ 不论如何，萧迟爷都要封。” 明礼堂大闹一场，几日后圣旨已下，犹如惊雷，震来了四方奏折， 陆广白带着他爹在边境接了旨，陆平燕进侯，他拿着那圣旨，在那一刻也不知该做何表情。陆家在这黄沙里埋了一代又一代，陆平燕全盛时号称边城狼虎，跟萧方旭、戚时雨一样威名显赫，如今伤病一身，还没有退居二线，终于熬到了封赏，却是给后辈小儿铺路。萧迟也原本在府里睡觉，听到圣旨到，穿衣出来迎。福满读完圣旨，喜笑颜开的要来扶，却见萧迟也面色不佳，没有接旨的意思。这爵位不能要。海良一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他萧迟也虽然在南陵猎场护驾有功，又在此次事情里显得举足轻重，但这些与边陲真刀实枪打下来的军功天差地别。陆平烟是谁？那是跟他老子萧方旭称兄道弟的人，如今坐见了陆平烟来封他萧迟也，萧迟也往后还怎么在各个边陲守备军里任职？他还怎么能够服众？最重要的是，陆家怎么想？萧陆还怎么当兄弟？定都，定都，这是要把他萧迟也定死在曲都。李建恒病了一场，他妈的病傻了吧？萧迟也肝火上窜，又没睡好，扯了把没穿好的官袍，强压着怒火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 你去恭禀皇上，萧策安德不配位，不敢受此滔天恩眷，不敢接此天赐爵位。” 萧迟也不接旨，福满不敢多劝，匆忙赶回宫禀报。李建恒听完前后经过，豁然起身：“ 天子之命，岂是他想不要就不要的东西？朕赏他，他就该跪着受。你再去。” 福满叫苦不迭，爬上马，又往萧迟也府里跑。他见萧迟也还跪着，连忙捧着圣旨，躬身劝道：“ 哎呀，总督，总督，何必呢？咱们在下边滚爬一遭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啊？” 萧迟也眉间透着不悦：“ 这爵位我要不了，你也别再跟我多费口舌。” 福满急得火烧眉毛，在原地直跺脚，可他又不能替萧迟也接旨，便只能这么干耗着。李建恒在宫里听到回复，顿时暴跳如雷：“ 那就让他跪，朕为着给他请赏啊，连阁老的面子都驳了，他还敢拿桥，让他跪。” 君臣一内一外就这么僵持着。时候正值春三月，地上冰凉一片，萧迟也挺身跪着，是打定主意要让李建恒收回成命。他兴许可以接旨，再用100种法子来更好地处理这件事，但是他不情愿。陆家在启东，上受戚家牵制，下临边沙进犯，李建恒糟蹋陆平烟，是专门挑软柿子捏。因为陆家不比戚萧，边郡那20000人马吃揣用度都由朝廷拿捏，他们连军田都没有，否则陆家也不至于年年要账，穷得去卖家当。以往陆广白进都述职都不得人正眼看，寻常督官哪来的这么大胆子？不过是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。贤德帝在时，陆广白就难得觐见，这里边不仅仅是喜好厌恶那么简单，而是关乎启动的军权制衡。萧戚都是铸锤大将，为什么花甲要独防李北王，费尽周折把萧迟也困在曲都？因为萧氏在李北大军一家独大，全境之内没有任何可以套住萧氏的缰绳，他们只能绑住萧迟也，把他变作束缚李北铁骑的牢笼。启东有双将，戚时雨和陆平烟当年不分上下，为什么最终是戚时雨受封五郡兵马大帅？就是因为陆平烟与萧方旭交情不浅，还是姻亲关系。陆氏是制衡三方的棋子，陆家在边郡位置关键，这是朝廷的重用，但是朝廷重用他们却没有后封，这是拿在手里的意思，让陆家受着戚家和朝廷两方牵制， 只能做个专打外敌的长枪，没办法成为封疆大吏，就没办法成为第二个李北王。陆广白现在用兵要请示戚竹音，陆广白现在用钱要请示去都兵户两部，陆广白做了边郡守将，若非戚竹音慷慨放权，给了他临危自调的特权，他的处境会比现在更加困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